咁啊，廖弟兄咧，佢就系啊喺中国大陆一位传道啊，佢就同我哋分享咧，同门徒会有啲嘅交往。啊，请廖弟兄。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嚟到香港，又可以同咁多弟兄姊妹嚟去分享翻我对基督门徒会嘅认识。咁我唔系基督门徒会有门徒嘅，只系同佢哋有朋友关系之前吓。咁我喺2006年3月份嘅时候，就有一个好好同工，亦即系我初一信指示，佢对我有好多教导嘅一个弟兄吓。咁佢就介绍我听下啲信息咁，系一入去佢屋企嘅话咧，哎呀，伟俊有冇听过一个张希和呢个牧师嘅信息啊？我话未听过，从未听过。佢话几好啊，佢话海南有位牧师介绍我听佢嘅，不如你都听下吓。之后佢就喺网上嗰度就下载咗一张光碟俾我吓，叫我攞翻去听。咁我就攞翻去听啦吓。一般呢个弟兄介绍信息我都会放心听啦，应该冇咩问题吓。咁去听嘅时候咧，就听到第一个信息就系转弱为能啦。咁呢个就系张希和讲嘅吓，几堂嘅信息啊，觉得都唔错吓，因为自己又啱系软弱嘅时候吓，觉得佢有啲都几有道理嘅，觉得吓。咁之后就好快听完咗好短呢几个信息，之后听第二个信息就系造神喜悦嘅仆人吓。做神喜悦的仆人，咁呢个信息我一路听咧，哇，做咗好多笔记，好感动，非常好嘅信息。但我听呢个信息嘅时候咧，又觉得，哎呀，好似入边系讲到大陆啲生活嘅问，一啲前代人嘅生活咧，唔应该系张希和噶，或者系边个人？但系佢又唔讲嗰个演讲者，即系凡系福音电台嗰度下载嘅信息咧，都系会讲演讲者系谁谁谁嘅，一定有嘅，演讲者是谁，演讲者是谁吓。但就呢篇信息。每一次都冇有50几次播放嘅，但都冇有讲演讲者，咁我就系咁听啦，我都唔去介意呢件事吓，当时唔会留意翻嘅，咁啊好好嗰篇信息，咁嗰篇信息咧就一路讲做神喜悦嘅仆人，讲山上嘅样式啊，一路讲落去，我就花好多时间听完咗啊，好得帮助，好似嗰篇信息吓，咁一路我就好信任呢个张希和牧师所讲嘅信息啦，或者福音电台其他嘅信息，我都非常之信任，觉得系好好嘅。咁后来又听咗张希和讲嘅《敌基督》吓，一路咁听落去，似乎又唔察觉咩问题。但当中咧就会系觉得佢系好强调一啲对现今教会嘅批判，非常之批判，即系用好啊，都挑起咗我嗰种批判嘅情绪嚟嘅吓，就佢特別係對傳統個教義嗰種個批判，對二定論啊，一切得救永遠得救啊，呢兩條教義係批判得十分厲害。啊，講呢個牧師幾有膽量啊，可以咁公正、咁有立場去講呢啲嘢啊，係一個好減視個牧師係嘛？或者講佢講啲信息咧，係喺心理學上咧，今日我明白咗，即係有好多心理學嘅因素喺度，佢會引你入到一種地步去嘅時候咧，你會好信任佢講嘅。佢對加爾文嘅批判啊，對馬丁路德嘅批判啊，啊，同埋佢話佢講聖潔個道理嘅時候，喺北美係佢又唔係講具體邊個地方邊個聚會，係有一次咧佢講聖潔嘅道理，俾人拉落牆，唔俾佢講啦，講講下，哇！我話呢個牧師真係為二受逼迫喎嚇，哇！咁講聖潔嘅道理俾人拉落嚟，咁後來咧我幾時先知道呢件事嘅真相咧？咁当时候我春节我落嚟香港嘅时候咧，见咗阿 Peter， 见咗孟牧师、黄牧师啊，见翻佢，我问翻呢件事系咪佢哋俾人拉落台嘅事，唔俾佢讲到啦。咁后来佢哋讲翻系加拿大东灵会嗰件事吓。咁啱咧，我今年4月份去咗北京学习，咁喺5月份嘅时候喺一间教会嘅仓库嗰度，嗰啲仓库抌咗好多杂物喺度。有个前度人同我讲，嗰度有啲录音带，有唐佑之佢哋嘅嗰啲牧师个讲道，你攞嚟听下。我就有一日得闲就翻啲录音带听下。正经有一辑系唐佑之牧师嘅，系讲十诫嘅。我就听到第6辑嘅时候咧，竟然唐佑之牧师佢讲起佢系76年嘅时候，我记得系76年吓，76年，佢就喺加拿大嘅东灵会，好多大学生参加嘅。咁咧就有四个牧师喺度吓，佢话有唐佑之，有陈忠道，有陈喜谦啦，仲有一个咧就佢就唔讲名称吓， 他就不讲名称这件事是华人的了，他讲了就他因为当时他讲到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很久的了，他讲讲到那个夏令冬令会开到第二晚的时候呢，先他停止了那个牧师的讲道的。那这个牧师后来呢就带了一班学生呢去组建了教会，有些大学生呢对唐有之好有意见，还要跟他辩论添，而且那个被停止讲道的牧师还要邀请向他挑战要辩论教义的事情怎么怎么。所以这件事呢是吻合了的，刚才 Peter 都讲了这个那里写到是七年的冬令会，或者那个时间那里出入是怎样我不太清楚，但我就是真的听仍然真的听了唐有之牧师所讲回这件事，他是在教导上回忆这件事，他说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是很容易呃到一些信徒的。那这件事我就在这里插入去讲。那然后呢我就很信任那个福音电台的信息，之后我就去直接找他是哪间教会的。原来我弟兄就帮我找是基督门徒会的、啊哦、我找到这间教会，之后我又找回海南的牧师、他是介绍回我们那边的同工，我是广东介绍的同工来去听。听的时候呢我们就找回他了，那你怎么认识他们的，你怎么听到这个电台的，有没有接触过基督门徒会啊，那他说接触过都认识中环堂的前途人的。啊、你帮我联络一下他，我想拿一些讲章，特别是早晨起而仆人的这篇信息的讲章，帮我或者其他一些敌基督的讲章帮我拿一下啦。跟后来呢他真的帮我联络一下。联络没几耐呢到了七月份中环堂基督门徒会的中环堂的刘前途呢就联络我啦。说可以来探访我们教会、哦、哇我们好高兴 有香港之地来探访我们。因为我们大陆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家庭教会啊基督徒信子呢不像香港有这么多的指引有这么多的讲座，我们那里全部消息全部讲章全部内容都是私下送的，或者有些人下来香港带一些回去，那我们就是这样从旁边啊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送一些诗给我送一些信息给我们，我们是这样去学习的，又很少有正规的栽培，除非去到北京啊一些大城市啊或者一些好成熟的家庭教会，你要啱发展啲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咁、啊、咧我哋就即系有啲危险吓、啊，所以咧就啱啱咧，有香港嘅肢体嚟探访我哋，话我哋咪更好吓、啊，有更多学习机会吓、啊，大家就好开心吓、啊，迎接佢吓、啊，我哋就招待佢，佢哋一行七个人，中环堂系七个人过嚟七个弟兄姊妹，咁咧话啲弟兄姊妹又真系几爱子感觉吓、啊，真系委身俾子咁样吓、啊，又生活上好谦卑啊，好严谨吓。咁、啊、我哋几日嘅接触咧，觉得印象都好好。咁然后咧，当中就有个陈弟兄，佢话我喺大陆喺深圳龙岗有间工厂嘅，好细个工厂，我以前系好大间，后来咧我信咗子嚟咗门徒会，我委身吓、啊，我就嗰间工厂变细啦吓。啊咁意思即係我為咗唔做生意我都為咗知行子嘅道唔去俾回扣點點點，我呢間廠變得好使啦，但我係為咗傳福音啫，我係為咗栽培工人呢間廠，所以可以訓練嘅，可以一邊打工一邊訓練嘅，喺嗰度一邊受訓做門徒嘅。啊，我哋都覺得好開心嚇，去參加啲佢哋嘅訓練嚇。咁所以我哋就有兩位弟兄姊妹，一個弟兄一個姊妹咧，就係、是、決定。去受訓啦嚇，放下屋企嘅工作去參加訓練，睇下幾個月翻嚟屋企佢有啲侍奉感嚇，就上咗去深圳，去咗龍崗愛蓮村嗰度嚇，去到間工廠，佢就諗住係接受個委身訓練嘅。佢第一個訓練就叫委身嘅訓練嚇。呢、這個課程咧，曾經有本書《現前委身》嘅本書，啱先個照片放出嚟，我都睇過呢本書。咁佢哋就話要上呢個課，咁佢哋兩個去咗嚇，咁我就唔去啦，我就係佢兩個。去的時候呢一直幾個月都不上課、哦、即幾個月都是做工、啊、或者有些香港有些肢體過來呢大查經這樣正常的聚會又沒有什麼栽培這樣的，一路就上班在工廠做工、啊、這樣、啊、做工就沒有開始訓練，我做什麼不訓練、啊、很忙啊，宣教很忙啊，即是啲導師都不得閒咁，而且啲導師忙到咧係好交關，有時候咧點點點有時候出到邊度先教嚟唔到，或者即係好似覺得哇好大陣仗咁樣嚇，似乎你要等一陣咁樣。咁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咁耐嘅應該係好重視弟兄姊妹嘅時間啦嚇， 但是慢慢慢慢听啲同工打电话翻嚟，话有啲考核啊，觉得有啲人未适合嘅，或者未开得到班，未够人吓咁咧，仲有啲人未达得到去上呢个课嘅条件嘅，话似乎就形容嗰个训练咧系有好多水准嘅人，或者讲系素质好高、生命好好嘅人，先可以入到参加呢个训练咁样嘅。啊，我都好啦，咁你等待啦，神考验你啦，咁啦吓，大家咪等啦吓。啊，可能你都系要一段时间得噶啦吓，或者导师未得吓，咁我就问翻佢：你喺当中受训嘅时候，咁你学啲咩功课啊？即系你喺嗰段时间未有参加训练之嗰段时间聚会啊、查经学啲咩功课啊？咪全部系福音电台嘅信息咯，即系完全系读翻讲章，即系读翻张系我讲章咁样嘅，或者其他佢福音电台播出嘅讲章。全部是照讀的，即是啲導師過嚟啊，有啲聽我就話，嗰啲係澳洲翻嚟嘅兩夫妻，放下好嘅工作唔做，係專家嚟嘅。咁咧就一路係到讀啲講章，即係啲導師過嚟都係讀講章喎，即係讀章希和喎，唔係講好似講道分享咁嘅，係一路重複翻佢哋以前喺屋企聽嗰啲信息嘅，繼續同你讀嘅。呢一套嘢咧就有啲似洗腦咁樣，即係不斷俾你讀佢嘅。哦，咁样噶，我话咁你喺屋企听得啦，如果系咁啊，点可以咁耐吓？但咧，佢哋最后嘅印象就系点样咧？觉得哇，啲老师咁伟身，唉，我哋都仲系未得啦吓，佢哋仲咁谦卑学习吓。哎呀，我又听下，觉得啲同工都有看见咁喎吓，人哋咁高身份。出國留學喺大陸嚟講嚇，出國留學做到咩專家啊乜乜博士、碩士嗰啲咧，仲去揾一揾神就係好大件事咁噶啦嚇。誒、啊，農村嘅教會呢啲大件事噶，嗰、那個人信主嚇咁講。但係佢哋見到呢啲就好感人啦嚇、啊，要學習佢呢種衞生嚇。咁、啊、我都覺得好嘅嚇，咁、啊、咪繼續等候啦。你哋慢慢睇下幾時受訓。嗯，咁後來到咗12月嘅時候，就香港路德会圣三一堂有位长老咧，同我哋有相交嘅吓，佢就发咗个信息俾我，喺个邮件嗰度，系咧有个评论系讲紧基督徒会嘅。